藏的是神明，是吧？你只有这个君主之官，你这个神明畅通了，你才能安和五脏。否则呢，你胳膊腿都没病，就得心有病了，这心神出了问题，这个总司令部指挥混乱了，那这个得的就是最严重的病。古代兵法有云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两军对垒打仗，你先把领头的给我撂倒了，哎，那你这两军之战你必胜。所以呀，四维养生，我们为什么重点的是吧来给大家强调心疗的重要性，哎，只有把这心摆正了，我们正确的去认识健康，我们科学审慎的去评说养生，我们这个心神端正了，我们才能保证后边的这四维养生的后面的这三维，食疗、体疗、医疗。这医疗当中，你是吃药啊，你还是吃保健品呢，是吧？你才能有正确科学的选择的角度，是这么个事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承上启下，今天我来给大家说说养生之体疗。说这个体疗之前呢，给大家先分析两个名词，一个叫健康，一个叫身体，把这俩名词合起来，就是我们所有关注咱们健康评说节目的人，大家最最渴望得到的，就叫做身体健康。有人说了，这有何难？就是不得病呗。啊，此言差矣。我们是中国人啊，我们是炎黄子孙，我们是有着悠悠是吧五千年历史的文化人。那么同样在养生、在健康、在防病治病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能做文盲，哎，我们应该学一学文化人的养生之道。那么文化啊，文以载道，这话叫融会贯通，哎，我们就得学习啊，汲取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辩证的去吸收它。我们今天呢，先来说说这身体健康这四个字两个词是吧，它文化层面的知识，咱别做表面文章啊。首先是身体，那好多人呢活了大半辈子，甚至有的人得了病，吃了几十年药，治了几十年病，天天嚷嚷着让身体健康，让身体健康。你问他什么是身体，他不见得知道，是不是？哎，有的时候我知道，是吧？我胳膊腿就是身体，是不是？啊，我说那脑袋瓜子呢？啊，那也算身体，啊，凡是身上肉长的都算身体。你看，所以这个概念就很模糊。那什么是身体啊？哎，这人呢就跟大树一样。那个树干树根 为身，树叶枝杈为体，是吧？所以呀，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说抓根本，抓根本，根是树根，本是主干，这根本它就是身，而那个枝节呢，那树杈、树枝、树叶、那树梢，它就叫体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运动会的时候，你看那就得走方队，是吧？我们小时候也都走过，是吧？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，是吧？光体质够吗？是吧？跑步一口气儿能跑10公里马拉松，但是呢，得抑郁症老想跳楼，是不是啊？你说这人健康吗？空有一个躯壳啊，空有一个躯壳。反过来，还有人问过我啊，说人得了肾衰竭、尿毒症，那住院都抢救了，怎么外边看着还和好人一样啊？还有那个心衰的人，是吧？不动弹跟好人似的，一动弹怎么的啊？哎，心衰发作那是要命的。哎，这又是我们祖国中医文化要讲的标和本的问题。哎，也是现象和本质的问题，也叫表里的问题。表里是相依的，叫相互依存，但它有时候呢又不是完全的统一，又是有区别的。那么我们给大家举例子，绕这么一大的圈，我们现在回到身体。身就是你的躯干，是吧？就是你的躯干。你看啊，你说我膝关节骨质增生了，是吧？或者说我手腕子得腱鞘炎了，哎，我告诉你，这病都小，因为它是病在体上啊，病在体上。用中医的五行、五脏的原理来说，筋、骨、皮、肉、血脉，是吧？这叫五体，是吧？它是病在枝节，而非根本。反之呢，人身体之筋、骨、皮肉、血脉，它不是凭空的存在着的，是吧？它是要有五脏之所主也，是吧？这个我再给大家讲健康评说的阴阳五行疗法的时候重点强调过，人之五脏主人之五体，是吧？再简单复习啊，心主血脉，肝主筋，肾主骨生髓，脾主肉，是吧？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这是五脏和五体之间的相互的归属关联。所以刚才我给大家举了体上的病啊，病在筋骨皮肉，是吧？你是外伤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等等，你是跌扑啊，摔跟头啊。那么何为五脏之病？哎，这就是你病在了什么呢？身上，而不是体上。这个身它指的就是你的躯干五脏。哎，我们还要举例子，是吧？比如说这个心脏，心衰，是吧？心衰，好多人得了冠心病、心梗、心绞痛，他说我没犯病的时候跟好人似的，一犯病就要命。那我告诉你， 这个比你那个腰椎间盘突出要严重的多，因为腰托它要不了命，而心梗却可以要了命。那么区别在什么？一个病在身上，是吧？就是我们的躯干，我们的内脏。一个病在体上，哎，筋骨皮肉啊，这个大家把它区分开。那么还有吗？有，你像肝脏的硬化，肝脏内的脂肪堆积形成的脂肪肝，肺呢出现了肺大泡啊，肺气肿啊，是吧？那么脾呢，脾功亢进，贫血，是吧？脾功能的什么呢，减退，出现了什么呢，运化失常啊。那肾呢，那不用说了，尿酸高，肾衰竭，是吧？哎，这些是五脏之病啊，五脏之病。所以身和体，身是根本，体是枝节。那反过来，好多人说，那得了，以后我得病我就一分为二的看是身还是体。哎，这又犯错误了。啊，因为医学当中它没有百分百的绝对。正所谓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身中有体，体中有身。身和体它不是决裂开的，是吧？五脏主着五体。反过来呢，当我们的五体，是吧，筋骨皮肉有病的时候，它又提示我们是不是我们身对体的濡养不够。所以养生者不可偏废。哎，这我们大家明白了身与体的辩证的统一。说到这儿呢，还想说说大家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观点，是吧？40多岁了还在锻炼身体呢，啊，说是为了健康，但是其不知却是在打着健康的旗号在进行慢性自杀。那有的朋友说了，徐老师，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？哎，所以呀，你要明白这里边的科学道理。身和体我们做了区别，那么我们就容易理解运和动之间的关系啊。我们一说运动，好多人认为我跑跑步啊，啊，跳跳绳啊，啊，游泳啊，啊，甚至有的人挑战那个马拉松啊。哎，但是生活当中近些年来我们也常见运动中猝死的情况啊。我们为了让身体好，怎么还跑死马，出现了猝死的情况呢？这是都是对健康的一个错误认识。那么你明白了身体，那么运和动大家又要做深入了解。动啊，动我们的脚，它的位置变化就叫动。所以跑步走路你都是动，是吧？不是？回过头来呢，哎，我们打球啊，是吧？我们好多老年人什么织毛衣、十字绣啊，小孩那做手工、画画啊，那个叫坐啊，叫坐。动作，动作，动为脚在动，坐为手在做精细的活啊。那么运呢，是不是啊？运是什么呢？运是五脏在动啊，五脏在动。所以近些年来呀，这个养生的健身操，包括养生的广场舞，养生的方式方法 啊，那是五花八门。但是不管有多少种养生方法，无外乎两个方面。一个是动练法，啊，你什么跳广场舞啊，是吧？刚才我们说的什么跑马拉松啊、竞走啊，这都叫动练法。那另外呢，传统的中医的气功养生，啊，什么叫评说？我们不是一味的来说，我们要评论，哎，来点拨，让大家知道这里面的什么呢？对错是非。啊，气功不要夸大它，真正的好的广告啊，就是让你知道，哎，是信息的传播，广而告之，是吧？让更多人知道就可以，而绝对不是这个添油加醋，把它夸大了，夸大了就是虚假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像这个静坐啊，中医讲的叫禅修静坐啊，打坐啊，还有什么呢？站桩啊，站桩啊，还有呢躺在床上我冥想，对不对？啊，闭着眼睛子午觉，并不养神。哦，还有像这个我们教大家的归息啊，归息，哎，叩齿提肛吞津咽液法，哎呀，我们这老听众都会。这些啊都是养生的静练法。那么养生的静练法，他练的就不是胳膊，不是腿儿，他就是在运行五脏，是不是？所以平时生活当中锻炼锻炼啊，你是想成为四肢发达，是吧？大脑痴呆的啊，只有体啊，只有这个体健康而身空乏的人，你还是希望成为啊胳膊腿灵活，大脑啊也要有充足供血供氧，哎，五脏六腑呢都能协调运化的身体全面健康的人，你就要知道锻炼身体就跟那少林和尚练武功似的，叫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气。这口气是什么气？是元气，是元气十足，五脏六腑全自动，身心安和之气。哎，你看现代人是吧，到医院一检查没病，哎，经常烦躁，哎，经常心慌，经常焦虑，这都说明你的身心是吧，你的身的层面，五脏六腑，心，你心神的层面可能出现了什么呢？哎，不畅通不协调的地方。所以养生它的调理是要求动静结合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五月五是端阳，门插艾，香满堂。端午节、父亲节双节临近，恰逢北京博一十周年，三节同庆，我们特在6月22、23、24三天时间开展感恩回馈活动，凡到店均有精美礼品相赠，让我们听听您与博一这十年的故事，我们期待与您共度百年。 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身体有主次，是吧？那病在胳膊腿上的病那要不了命，中国老百姓的俗话说那离心大老远呢，而病在腔子里的病，心肝脾肺肾，甚至于我们思想上，哎，人长时间的压抑而形成的抑郁，久而的焦虑形成的烦躁，而这些 身心层面的疾病，则是容易伤及性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五脏为根本也。上回呢，我们还给大家讲了运动。人想身体健康，啊，人想长命百岁，啊，咱别说长生不老，是吧？人想长命百岁，我们就要适当的运动。运是五脏在动，而动呢，哎，是我们四肢，是吧？我们的肌肉骨骼，哎，它的强壮。不管是内脏的运，还是肢节的动，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两个字：健康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来说说何为健康。何为健康？好多人最直观的理解就是不得病。那么看看现代医学对健康的认识，是吧？也就是老百姓说的科学家怎么说，对不对？科学家说呀，真正的健康指的是身体无疾病，哎，有这一方面，是吧？那还有什么呢？哎，第二条叫良好的心理状态。第三条呢，是吧？说这人呢，身上没病，天天快乐，啊，但是没工作，啊，天天蹲路边要饭吃。哎，你有胳膊有腿的要饭吃，成何体统？哎，这是病不？啊，这也是病，啊，不劳而获本身就是一种病。哎，所以健康的第三条要求的是一定的社会适应能力。总结起来，身体无疾病，良好的心理状态，啊，一定的社会适应能力，哎，这就是健康。啊，说你达不到这个健康标准，那你就需要调养，你就需要医院的治疗，或者心理医生的疏导，哎，或者合理的有针对性的选择相应的保健品，是吧？我们每一步艰辛的历程，哎，我们都有着文化作为什么呢？哎，根基，是吧？养生你不能胡说八道，哎，你一定要什么呢？话出有处，哎，我们不能说句句话都引经据典吧，但是你这东西要合乎常理啊，合乎常理，是吧？啊，你这个老说大话、说空话、唱喜歌，那不行啊，不能脱离生活实际。那么在我看来啊，健康无外乎五好啊，很生活了，是吧？我好多老听众哎，都是骄傲的五好老人啊。哪五好啊？吃得好，睡得好，是吧？走得好，是吧？二便畅通，心情好，哎，这五好，是吧？我们不像这个医院啊，你到医院看病，他给你看出来哪块有病，是吧？得做相应的检查。而从养生，从直观的主观的感觉的角度来讲，哎，我们更粗犷的认识就是这五好。哎，为了实现五好老人的标准，为了鼓励大家养生五好，哎，我们后面还加了一句话，啊，十几年来现在已经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们的共识，啊，吃得好，睡得香，走得动，二便畅通，心情愉快，人得百病又何妨，是不是啊？ 所以现在好多人呢谈病色变，哎，幸好呢现在哎国家医疗改革了啊，老人家常说我们不怕得病了，我们有医保，是吧？啊，有了医保，吃药住院都给你报销，不花钱了。啊，钱是不花了，开刀不疼了吗？吃药不苦了吗？药吃多了吃错了不中毒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健康长寿不是靠手术刀和药片儿，它真正的靠的是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意识，靠的是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行动，无病而早养，有病而早医早防，不要完全的依赖医生和药物，而实现主动的预防体系。这个主动的预防体系啊，它是现在好多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的思想，是不是？而且啊，疾病预防的提早养生的水平的高和低，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水平和国民的文化层次，是不是？你看那贫穷落后的国家，哎，都是抢救啊抢救啊，是吧？能吃药活着就不错了。你看那发达的国家，哎，没有病提前的也在吃一些保健品啊，选一些这个营养品，甚至做一些健身，哎，不得病才是健康的大智慧。哎，亡羊补牢，你得了病你把它治好了，你是不是还受了一定的伤害？是不是？所以提前预防，提高我们的养生保健意识，做到未亡羊而先补牢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聪明人所为。当然了，这个聪明，它需要国家的经济实力，需要国家的教育体系，也需要国家的医疗养生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高，而不是光靠一个人能实现的。当然了，和国家的文化渊源也是密不可分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中国号称文明古国呀，我们真正的文明古国不是说你有多少古董，关键是你文化的底蕴。那么从中国传统文化上来看，何为健康啊？啊，我刚才说了，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的现代化的健康标准，我们生活化，是吧？很贴心、很人性化的健康的养生标准。那我们老祖宗怎么看健康呢？哎，大家要做笔记了啊。何为健康？气血充足有力为健，经络畅通顺达为康。我说的有点快，是吧？虽然我是咬着文嚼着字儿，一字一音的慢慢的读，但是很多人还是说太快没记住，嘿嘿。那这我就不客气了啊。但凡你认为我说的快的都是没文化的。因为我说的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健康的认识。哎，所以文化文化不是说你上了多少学读过多少书啊。人只有博学啊，博才百家之长啊。哎，你学的知识多了，你把它融会贯通，融到你的血液当中，你能使用它，变成你的知识才叫化。我天天读报，我天天读书，啊，一问我自己观点，我啥也不知道，你那叫有文无化。所以文化文化，啊，文以载道， 话长，这个话讲究的是融会贯通的运用。好了啊，既然刚才读得快，下面再慢慢来一遍。何为健康？气血充足有力为健，经络通畅顺达为康。说我们只这么咬文嚼字的理解，是不是太肤浅了？那么好，下面我们就入木三分的去认识我们的老祖宗眼睛里边的健康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你看，这是易经里的话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了不得。天行健，你看那星球运转周而复始不停，不知道疲累，你看他健不健啊？他很矫健。哎，所以健，健康，健康，健指的就是有力，健步如飞，是吧？所以啊，我们常说健康，健康，那你到底是不健呢，还是不康啊？还是我低血压，天天没劲儿啊，呵呵，我不干活，天天都累呀，是吧？我们早年给大家也都推荐过，是吧？吃什么让你有力？吃种子，吃细胞核，你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，是吧？吃草龙珠。啥叫草龙珠啊？神农本草经把葡萄称为草龙珠，常食可以令人身强体健啊，身强体健，哎，走起路来特别轻快，哎，这就是健的表现。哎，我们常说健康，健康，你先问问你健不健，你再研究你康不康，哈哈。所以健就是气血很足，人很有力量啊。所以说像低血压呀、贫血呀、腰椎间盘突出啊、脱肛啊、中气下陷，是不是啊？容易疲劳，是吧？视力减退，是吧？手脚无力，哎，畏寒怕冷，是吧？都是没有力量的表现，皆为不健。那何为不康啊？是吧？哎，我们以前关于这个康，我们听的最多的叫康庄大道。哎，有人就问过我说，徐老师，这康庄在什么地界啊？